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女孩啊，不解地问她妈，为什么向男朋友提出要彩礼呢？她妈妈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你上商场买衣服，不先给钱，能拿回家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刚才跟您开了个小玩笑啊，说到这个彩礼了。这个彩礼啊，是咱们中国人结婚时候的一种习俗啊，也可以当作是对岳母家的一种感谢吧。小何呢是个热心肠，同事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的呀，都爱找他帮忙。这不今儿个小刘找小何来了，为什么呀？为的就是这个订婚和彩礼的事儿。咱们赶快来听听什么情况。 何大哥，今天打扰你了，不好意思呀。 没事没事没事，哎，咱俩还客气什么呀？说吧，去你那女朋友他们家表现怎么样啊？ 别提了，我估计是没戏了。 为什么呀？ 一开始挺好的，订婚的彩礼要多少什么的都没问题，可后来他妈妈问我会不会修自行车。 那你会吗？ 不会啊，可不会也得会啊。 那你怎么说呢？ 我让阿姨稍等会儿，我去买工具，其实呢我就去附近的修车摊上学去了，看了半天大概算是明白了，而且还和那修车大叔混熟了，还管人家那借了会儿车皮呢。 这不是挺好的吗？ 修车这关过去了，可阿姨又说她舅舅听说很能干，很老实，所以也要见见我。 这是好事啊，你就努力讨好一下，应该没问题。 没什么问题啊，他一进来我就傻眼了。 为什么？ 他舅舅就是刚才修车那位大叔啊。 哎呀，小何同事小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不算什么。有的家里头谈婚论嫁那可是要条件的。有人说了，现在咱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讲究这个讲究那个的，其实不是。很早以前呢，可就是有讲究的。家里啊得具备什么条件，谈恋爱的时候要送什么东西，少一样都不成。您不信啊，就来听听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相声《要条件》。这说的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儿。 这个电影啊，是人们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 对。 一部好的影片，它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观察社会、认识生活的能力。 就是嘛。 啊，培养高尚的情操，从中受到教益和得到艺术上的享受。 说得对。 你就拿这个戏剧片黄梅戏的《天仙配》。 那这个电影好啊。 啊，内容是相当的深刻。 对。 我希望有些年轻的女同志应该很好的看一看这样的片子。 那为什么要看这样的片子？ 要学一学七仙女的思想境界。 那学习七仙女什么呀？ 人家爱董永都爱的是什么？ 对，人家不爱钱呢。 对喽，人家爱董永爱的是忠厚老实勤恳， 感情淳朴吗？ 现在有些个年轻的女同志只以搞了对象把男的挤来的，胡说八道。 这是个别现象。 您看这鼓掌的同志们都深受其害，都是 谁？ 你不知道他逮什么要什么，这受不了这个。 是啊， 他这价码还老涨，长一双眼皮还得多加20，你说是？ 这什么条件？ 小姐儿几个坐在一块儿没别的， 那干什么呀？ 互相串联。 哦， 取长补短 啊， 介绍经验。 他怎么介绍啊？ 哎，小子，小子，听说你搞上了啊？嗯，搞那还够意思是吗？ 这什么叫意思啊？ 怎么样，给你买办了没有啊？说说，买办了，买办了，买办了，买办了。 哎，他买什么呀？ 买办了，嘿，反正这四大件是必不可少。 哪四大件啊？ 自行车、手表、电视机、缝纫机。 嚯，这四大件就得1000多块。 一千多块 啊， 没按着分量要就便宜这小子了 啊。不是， 你要是我这份量，那位还活得了？ 非要死不可， 把自己给卖了。 看有一眼，我在手表这方面我可吃了亏了。 在表上吃什么亏呀？ 嗨，别提了，起初找的要的是西马表。 那他呢？ 他没给我买。 他买的什么呀？ 给我买的罗马。 那就差不多了。 不行，差着夯实呢。 哦， 后来他骗我。 他怎么说呀？ 他跟我说戴罗马表有意义。 那戴罗马表有什么意义呀？ 他说目前咱们国家跟罗马尼亚关系这么好， 嗯， 你戴块罗马表不也表示表示吗？ 那罗马表跟罗马尼亚是一回事吗？ 就是，后来哪有的一扫听哎，感情两码事儿。 他就是两码事儿， 这不就吃了亏了吗？这不， 那你怎么办呢？ 结果我找他要两双尼龙袜子了事儿了。 他也够狠的， 对方应该很好的帮助帮助， 应该批评他， 这是一种不正之风。 对， 俩人的感情应该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 不能建立在物质上啊。 你说你把他挤了好点，你还跟谁过？你说说。 就是啊， 可是对方没这么说啊。 他怎么说呀？ 哎，小子，说实在的，这说明你嘛呢？说明你没有经验 啊， 在这一点上你可不如我。 那你怎么样啊？ 起初他也想给我买罗马表， 你呢？ 没门儿。 没门儿。 没门儿。嘿，不给买西马是蹦胆订婚。 嚯，还真够厉害的。 后来让我给急了的， 啊， 急了他们全家给我凑钱。 哦，全家凑钱 啊，凑来凑去的还差五分。 这差五分钱也买不了啊。 我给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 让他卖了个酒瓶子。 啊，他卖多少钱呢？ 卖了八分。 哦，卖八分还富裕三分呢。 我又买了盒饼棍儿。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小刘和小何一直在说那天见这个准丈母娘的事儿。听完了讲条件啊，小刘也感觉到很感慨，这个结婚压力太大了，最大的就是来自彩礼的数目。这时候小何呢也回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情形，两个人聊得正起劲儿呢，佳佳加入了。 来，小刘喝点水。 谢谢嫂子。哎，何大哥，当年你们结婚的时候就没有这难关吗？ 嗨，我们那时候还好，父母呢有一些老思想，但还是以我们自己的意见为主。 那时候彩礼是要多少啊？ 彩礼？哼，你问问他，一共花了不到2万块钱就把我给骗过来了，放到现在简直不能想象。 哎，什么叫骗呢？你看你啊，当人小刘这说话也不注意形象。 我注意什么呀？和人小刘那么熟了，我不用注意形象。 哎，不是，我是说你说话的时候注意点我的形象。 小刘，嫂子可跟你说啊，嫂子以女性同胞的立场奉劝你一句，结婚前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要不然以后结了婚，每当你老婆想起来当初结婚的时候你没满足她的心愿，一定很懊恼，她一定会后悔嫁给你的。 哎，我说啊，尽你所能是当然的，千万可别砸锅卖铁的娶媳妇。 何大哥，结婚需要的花销大，多少都得借点啊。 那我也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奉劝你一句，如果你结婚前真的满足了他所有的要求，那么等婚后你发现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温柔贤惠，那时候懊恼后悔的就是你了。 你后悔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哎，我没有，我特庆幸我老丈人和老丈母娘都不是那种见钱眼开逼着要彩礼的人，有的家长简直就是财迷，把嫁女儿当成做买卖了。不信啊，咱听听那个侯耀文和石富宽说的相声财迷丈人，你听听过去封建的老丈人都要什么了。 大姑让我走吧。 改的还挺快。上哪儿啊？ 自杀去呀。 嗯，回来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到底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 哎，为了婚姻之事。 婚姻之事？哦，对象吹了 没有？ 打架了 没有？ 闹意见了 没有。 那到底为什么呀？ 钱， 嗯， 人民币的没有。 哎，我告诉你啊， 嗯， 好好说话啊。 哎， 这不行啊。 哎， 到底怎么回事？ 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那好啊， 六年了，我们结不了婚呢。 为什么呀？ 有人不让啊。 谁呀？ 玉皇大帝。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玉皇大帝啊，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呢没有这个人。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哪儿的呀？ 是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 谁呀？ 他爸爸。 你怎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呢？ 他比那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怎么？ 人那玉皇大帝把女儿要回去也就完了， 这老头呢？ 他要钱。 要多少钱呢？ 2000块。 哎呦，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哎，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了。 那你就啊慢慢说说。 这老头啊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 哦， 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带个仙字。 对。 大儿子叫什么呀？ 叫仙人掌。 哦。二的 仙人球。 三的 仙人鞭。 哎呦，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 不单扎人，长得还好看呢。 嗯， 一个一个都湛青碧绿的。 哇，四个闺女叫什么呀？ 大的叫凤仙。 嗯。 二的叫水仙。 哦。 三的叫仙客来。 嗯。 四的叫玉兰。 哎， 嗯， 这可没仙字了。 咱没有啊？ 没有。 喝过三仙汤没有？ 喝过呀。 汤里都有什么呀？ 虾仁、海参、玉兰片。 哎，这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仙。 那是玉兰片。 是啊，玉兰那丫头片子。 丫头片子 啊？ 你怎么这么叫你这对象呢？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呀。 哦，那这个老头啊到底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结婚呢？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 哦， 对女儿是戒备森严。 嗯， 都得由他给找婆家。 哟， 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 啊。 打这头一条这老头就生着气呢。 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呀是差不多。 哎，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怎么？ 因为那董永跟七仙女好了还过了3多月呢。 你呢？ 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是啊，为什么呀？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 哦， 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嗯， 说什么呢？大点声。 嗨，大点声干嘛呀？ 好话不被人，大点声，我听听。 他听听。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 哦，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 再有就是要钱了。 要钱？ 哎， 要钱干嘛呀？ 老头说了。 嗯， 要钱干什么呀？要钱我有用。 哦， 自打他妈一死，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 哦， 到现在我这3儿子都大了。 嗯， 都得娶媳妇儿。 哦， 一个儿子一份东西，3儿子3份，我不能养儿子往外赔钱。 那怎么办呢？ 拿闺女换。 换？ 你听见没有？拿闺女换。 哎，一个姑娘换多少东西？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 论纸不等。 嗯， 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 哦， 比如说这姑娘长得漂亮的， 嗯， 就得多换点。 多点。 这姑娘要是长得要是跟您这模样似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你提我干什么呀？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哦，这个论时不定呢， 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看。 嗯， 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就可以多换点。 哦， 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就可以少换点。 哦，那么大姑娘结婚的时候都跟人要了点什么呀？ 大姐结婚的时候是在50年。 哦， 由这老头给包办了一个。 嗯，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 嗯， 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哦，二姑娘呢？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在61年。 嗯， 赶上3年灾害了。 是，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毛料子，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 哦， 老头子把那黄豆带鱼自个儿留下了。 嗯嗯， 剩下的给二儿子娶媳妇了。 哦，三姑娘呢？ 麻烦了。 怎么了？ 老头子说了。 嗯， 我那是大闺女啊，不赔不赚。 嗯， 那二闺女啊，赚点有限。 他这做买卖呢。 这回该我们3丫头了。 要点什么好呢？ 要什么呀？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哦， 最后他一拍桌子，有了， 有了。 嗯。 哎，行了行了， 嗯， 这干嘛呢？ 这老头子会唱几句太平歌词， 哦， 他把他所要的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哦，唱出来。 哎，对了， 老头怎么唱的呢？ 他这么唱的， 嗯，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手表、电视还有半导体、自行车、电扇和缝纫机、酒柜、立柜还有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这叫什么思想啊？ 总算把这仨闺女全给卖出去了。 我说， 嗯， 三姑娘的价码啊也太高了点了。 啊，是高了。 嗯， 老头说了， 啊， 这回是高点了。 啊， 时代不同了， 嗯， 社会发展了， 嗯， 水平提高了，咱们这彩礼就调价了， 它也涨钱了。 嗯，咱们要赶上那社会潮流， 潮流， 咱们要赶上那个什么苗， 苗 不是什么毫， 什么毫 不是什么毛， 什么毛啊？ 咱们赶上时髦，是不是您的？ 总算把这三个姑娘全给换出去了。 这回到我这儿了。 是啊， 人家老头子又说了。 说什么呀？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 嗯， 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不漂亮， 所以这回还得多要点儿。 要多少钱呢？ 你先给个价得了。 这真成了买卖婚姻了。 我一想呢，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她跟人要了1500啊。 是。 到我这儿怎么也得1800呀。 嗯嗯。 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 啊！ 老头子冲我一乐， 行吗？ 玩去， 玩去！ 我告诉你，没2000，你别打算登记。 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 啊！ 你们两个人呢？ 啊， 偷偷登记去，就算定了。 不行，登不了啊！ 怎么了？ 那户口本啊，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呵，太损了，找他讲理去， 跟他讲理。 讲理。 那天我跟玉兰，我们俩一块儿回家了。 嗯， 一进门我就跟他说了， 说。 我说那个爸爸，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今天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嗯，什么电影啊？ 天仙配。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受教育啊，少来这套。 怎么了？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 嗯， 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缺钱的。 您呢？ 我要钱。 要钱。 人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嗯， 爹，您这是资产阶级残余，您这是封建思想。 批评的对。 老头子一听就急了。 嗯， 我是什么资产阶级？我我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哦， 这解放了我才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了。 嗯， 这还不是我说的。 谁说的？ 这是那无线电里告诉我的。 啊，无线电怎么说的？ 无线电里说了， 嗯， 凡是那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没钱的苦，有钱就甜。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您没听对，那是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要权干什么？我要钱， 就认钱。 我一听，赶快过去吧。 嗯， 我说爸爸，您先别着急，您看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 啊， 眼看这都奔30了。这也结不了婚。 嗯， 反正这样吧，这几年呢我也攒了几百块钱了。 哦， 您先花着。 嗯， 等我们俩结了婚以后呢，日子富裕了，我们两个人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这回许行了。 你给我玩去。 什么口头语儿？这是 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什么规矩？ 概不赊账。 得， 我告诉你，这老头子不讲理。这老头子 真是不讲道理。 那什么，玉兰，咱别跟他说了。你说半天他也不讲理。 嗯， 干脆咱们俩吹了得了。 干嘛呀？ 等我这2000块钱要是攒够了啊， 咱们就结婚了， 我就退休了。 是， 真没想到，都到这年月了，娶个媳妇还这么困难呢。 这就说明啊，对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先别哭了。 嗯， 玉兰是怎么说的呢？ 人家玉兰说了 啊， 哼，你看那德行， 嗯， 往那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你怎么那么没骨头啊？ 就是， 我说那什么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 没关系， 嗯，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我给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就说咱们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回来一块跟他讲理。 干嘛写病危啊？ 你说别的，人家不回来呀、啊。 哎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你还别说， 嗯、 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了一趟。 哦， 我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 介绍， 来、 哎， 我给你介绍一下。 嗯， 这就是咱们二姐。 二姐， 我过去一看呢， 啊， 呵，你说人家二姐怎么长的？ 怎么了？ 今年四十了，一点不像。 哦， 知道是她二姐， 不知道的呢， 还以为是她姥姥呢。 啊。 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财迷丈人》，没听完，这时间到了啊！既然这个二姐、三姐都来了，到底能不能说服财迷的老丈人呢？下半时段咱们再接着听。这个世界上不喜欢钱的呀，还真没几个，就连小孩也一样。那天欢欢跟他爸爸小何说：“嗯，爸爸，为什么2010年最流行的词儿是给力呀？”小何就问欢欢了。那你觉得哪个词儿更好呢？欢欢一本正经地说：“给钱。”好啊，上半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下边欣赏一首郑钧演唱的《路漫漫》，稍微休息一会儿。下半时段咱们再会。 音精华，声系天下。